步在荒原，我想找一棵轻生的树，有阳光，有流水，还有微风吹。写到从何开始，你已经走进我心里，就连一个人写的会都变成浪漫惊喜。又怪一声你笑起，我该怎么抵御？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，期待最后一天我能记得彼此决意，在你身边有春意，洗掉别的团结。 生活几个好朋友就可以

春运期间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比如说要注意到达车站的时间，一定要提前准备，尽早出门。春运客流量大，应该提前一小时左右到达候车，以免耽误行程。准备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方法，就是在便利贴上写上所有的你需要带的东西，临出门前一样一样的检查，一样一样的划掉或者打对勾，这样就不会忘掉东西了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进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各种用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，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客户温馨住所，闲人西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033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冬天给人的感觉很亲善，一副严苛酷烈的长者面孔，不容拒绝地将真相逼到你的眼前，朔风烈烈，将青春饱满的血肉刮到干瘪如纸，只剩下一根根淋淋的骨头支撑。他一贫如洗，却隐藏一切，在这寒冷的冬天当中为你送上温暖的歌曲，穿暖和点。陈琳是二十四岁， 九秒就算休克，心跳九秒就算复活，我变成深灰色，风险不会再爱我，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。 一直站在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里，创作出那些属于永远无法定义的歌曲，带着深深的意式摇滚的烙印。经历了偶像时代的黄义达，为实现音乐的梦想一直在努力打破被偶像的束缚。16岁踏上创作的道路，从懵懂少年一路跌跌撞撞，从人生的起伏当中努力地守着自己最初热爱音乐的那份本真。黄义达，目击者。 我记得那一天，男孩吻着女孩的脸，下着雨的捷运站前，冷冰冰马路边，看着他为她戴项链，听着你送我的音乐。我爱你的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却刮着风的今夜，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，是你让我目击爱情来了，然后感情分手的夏天。好吧，往我心中写一切，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一切。在他左边，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。我爱你的那几年，那是几岁的雨天，就刮着风的今夜。走吧，两个人能爱多远，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，看着那封信变成碎片。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，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一天。我爱过，可惜找不到永远，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，爱上你又恨透这种思念。谁爱过谁，谁又吻过谁的周全，于是我们目送爱的眷恋渐渐地走远，慢慢看不见。某一天向前走，慢慢走，忘了爱也没有用。

车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车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车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的爱地 四年的时间，疗伤情歌天后辛晓琪携全新的专辑《明白 Flow》回归了，再掀起了新一轮的治愈情歌的热潮。而前几天呢，辛晓琪还做客到了美拍的大咖直播间，为粉丝们带来了在线试听的盛宴。在与粉丝分享新歌背后的情感感悟的同时，辛晓琪首次公开袒露出道30年的心路历程。他说， 最感恩粉丝的一路陪伴，为您送上来自辛晓琪的走过。 爱那刘师傅，爱那手带舞，这一路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才那么温柔。幸福过，幸福过了每个轮廓，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。走过就该珍重，爱难留师傅，爱难守该物，这一路走过，经历的苦涩路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时候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才那么温柔。幸福过，幸福过我每个轮廓，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。走过就该珍重，像回忆般温热，时间

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只是正能量能够激励人，痛苦往往给人的成长会更多。蔡依林，爱情三十六计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，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可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控制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高分不被判出局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有用不能顺序，故意装神秘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有用不能顺序，故意装神秘。目的是你和他的关系，有用不能顺序，故意装神秘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有点暧昧，又有一点点距离。是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不会是你和他的关系，不会是你和他的关系。 林志颖十七岁出道，就以灿烂阳光的笑容红遍了台港两地，一炮而红是他当年的最佳写照。四小天王堪称乐坛造星的成功案例，其中尤以林志颖和吴奇隆的走势是最好，一度逼近了香港的四大天王，有小旋风之称。但随他返台当兵，再踏入娱乐圈开始，人气一大不如前了。对于今非昔比的心情，林志颖反而乐观面对，因为他明白知足者常乐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为你送上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。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眼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

笑迎，让幸福实现。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点燃温柔， 让孤单解冻，小心翼翼像着你害羞保留。 我喜欢追你，却偏偏喜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抱成熟，有一些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， 野飞王子杨培安拥有着横跨三个八度的音域，高音激昂辽阔，一曲我相信把积极向上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带给了莘莘学子，而中低音深情款款，沉睡的野兽尽显野兽派歌王的那种多面的魅力，台上的他就像是浸透了海绵一样的宝石，而台下的他沥干了台上的一切，继续去吸收更多的养分。他在谦逊当中绵延了张雨生的音乐梦想，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培安共同的记忆。 算是什么太苦涩，而梦想太坎坷，但你的拥抱让勇气融化了，就算世界是冷的，但内心是暖的，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拒绝。我不相信未来全是挫折，你不相信爱我是错的，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，总会说值得，有满足的快乐。天有多高，带你去闯，带你去飞翔，一起看海会更漂亮，一起过夜就不漫长。天有多大，带你去闯，带你找天堂。千辛万苦，因为梦想。

歌的时候，嘉伦想问你一个小问题，你有多久没有逛过夜市了呢？夜市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按点出摊的那些小商小贩们沿街将塑料的桌椅一字排开，中间留出一条险而且窄的通道，过车过人过猫过狗，商家的吆喝，小孩的哭闹，以及食客们的高谈阔论，伙同着各色熟食与蔬菜的味道夹杂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，也披着一身的味道回屋关上门，好像还带回了一点热乎的尾药，不能有条不紊的在空荡荡的室内开灯开电视或者听音乐，周慧讨厌自己。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，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，和你梦里梦外都是禁地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，哭泣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哦，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就像一种歌名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，不停乱了理性还是感性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 you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行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。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《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的暂行办法》，严禁将领导人员收入与医院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。就北京是否有计划在空气中污染天气实行公交免费政策，北京交通委表示，北京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客运量巨大，贸然出台公交免费的政策风险高，不会轻易出台。记者从正在召开的辽宁省两会上了解到，